第二十八集。 孟昭站起身，观察了一下周围，监控仅能检测到花园范围，再往北就不属于监控地带了。孟昭翻过木栅栏，仔细地看着脚下的那一小片草坪。陆时琛问， 发现什么了？ 陆时琛也从围栏翻了过来，走到了孟昭的旁边。孟昭弓下身，扯了一株明显被鞋底踩扁的狗尾巴草。 新鲜的踩踏痕迹，从周围的草坪来看，这里很少有人来过，但是近期却有人来过。 陆时琛接过那根草，在手中转动着打量。孟昭则低着头，继续拿着手电筒寻找其他的踩踏的痕迹。但是夜色浓重，踩踏的痕迹又不甚明显，辨认起来极其的困难。就在这时，孟昭看到手电筒扫过的一片草丛之中闪过一丝金属样的光泽。他走过去，俯下身用手扒开那片草坪，捡起了那个东西。孟昭捏着那个东西看了看， 一只耳环，而且是挺时尚的款式，怎么看都跟这疗养院格格不入。这里很少有人来，而且掉落耳环的应该是个年轻女子，难道是徐莹莹？ 孟昭收起那只耳环，又往前走了一段距离，兜里的手机震了起来。他拿起来一看，是周奇阳打来的电话。孟昭接起电话，低声问：“ 什么事？”“ 昭哥，你们怎么还翻墙啊？哇，已经把你翻墙的英姿拍成小视频了，一会儿发到网上，题目都想好了，就叫月黑风高。堂堂人民警察居然干出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情。” 别贫嘴。 孟昭没有心情跟他开玩笑。 我们进到疗养院内部，发现了疑似徐莹莹的踪迹，你们怎么回来了？ 哎呦，我想着把你孤家寡人的撂在那儿不太好，就打算开车回来接你回去。这一回来，老远就看见你俩在那翻墙。哎，什么发现啊？徐莹莹真的还在疗养院？ 还在搜查，你先别走，守在外面，不许任何人进出。 他话还没说完呢，陆时琛抬手握住了他的手臂。 等等。 孟昭脚步顿住了，看向了陆时琛。 怎么了？ 陆时琛没应声，他拿过孟昭手里还在通话的手机给挂断了。孟昭看着陆时琛，起先他以为陆时琛要让自己看什么东西，但很快的，他从陆时琛的神色判断出陆时琛并不是看到了什么，而是听到了什么。孟昭屏气凝神地听了一会儿，树叶的沙沙声中似乎还掺杂了某种类似于低声呜咽的声音。 不对，是呜咽声，好像是风声，但这风声从哪儿来的？好像不是自然的风声，还要更有规律一些。 孟昭仔细地辨认着这个声响，脑中忽然出现了一个猜测。 这好像是排风扇的声音，但这里距离疗养院的几座大楼有很长一段距离，排风设施会安置到这里吗？还是说这里真的藏着某个密不透风的地方，需要依靠排风设施进行通风？ 孟昭的神色变得凝重起来，他意识到陆时琛的那个疗养院可能藏有地下空间的推测极有可能是对的。 死人是不需要呼吸的，如果徐莹莹被藏的地方需要排风设施，那是不是说明徐莹莹极有可能还活着？ 孟昭仔细地辨认着那阵风声，一步一步地靠近风声更明显的地方，仅用手电的光束扫过一片杂草，停留在一处灰白色的管道上。风就是从这个管道出来的。孟昭握着手电照向管道， 这旁边的那片草坪似乎有些不对劲，跟旁边的草坪之间好像有一道不太明显的缝隙。 陆时琛也走了过来，他半蹲下来看着那扇铁门。孟昭将手电筒递给陆时琛，然后手指摸索着那道缝隙，试探着插进去。草皮居然动了。孟昭抬眼跟陆时琛对视一眼，同时察觉到了此处藏着猫腻。 也可能不是猫腻，而是一个惊天的秘密。 两个人同时放轻了呼吸，他们知道只要稍有不慎就可能打草惊蛇，而下面隐藏的一切秘密也可能因此消失。孟昭小心翼翼地揭开了那片草皮，草皮下面的区域渐渐显露出全貌，是一扇一平米左右的黑色铁门。孟昭接过陆时琛手里的手电筒，照着铁门上的锁，是那种常用于保险箱上的机械锁。 这铁门下面会是什么呢？ 孟昭此刻有些焦躁，但他知道自己必须耐住性子，这铁门凭借他自己是没法打开的，而陆时琛纵使智商再高，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也无法开锁，必须要有专业的开锁人士帮忙。好在运气不错呀，周奇阳就等在疗养院的外头。孟昭直起身，放轻脚步走到一旁，给周奇阳打了一个电话。电话接通了，孟昭对着手机说： 小周，赶紧过来，有开锁工具的话也带过来。 啊？这墙我可翻不过去，我这腿不够长呀。 还翻什么墙？从正门进来，快点。 啊，好。 听出孟昭语气严肃，周奇阳也正色下来。 你们在哪儿，赵哥？ 孟昭把大致位置跟周奇阳说了一遍，说话之间周奇阳在电话里已经跑起来了。三分钟之后，周奇阳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 赵哥， 孟昭示意他噤声，然后他带着周奇阳走到铁门处，压低声音说： 这里，看看能不能打开。 一见这铁门，周奇阳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陆时琛直起身给周奇阳让出了位置，周奇阳趴到地上凑近了观察密码锁，孟昭在一旁拿着手电筒给他照明。周奇阳用手指试着转动着那机械锁，趴下来仔细地听着里头的动静。 能开吗？ 我尽力。 周奇阳一贯喜欢插科打诨，此刻也神色严肃，他知道只要自己稍有闪失，孟昭今晚所做的一切可能就此前功尽弃，而铁门下头如果藏着人命，也可能遭遇危险。周奇阳趴在地上侧过脸，耳朵紧贴着机械锁，他握着机械锁快速地转了几圈，凝神听着锁内细微的高速旋转的声音。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周奇阳的脑门上沁出了汗。又过了片刻，咔嗒一声轻响，周奇阳顿时松了一口气，他看向了孟昭。 开了。 周奇阳从地上爬了起来，抬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过度紧张加上精力耗尽，让他累得几近虚脱。孟昭走上前，半蹲下来，手指插到门上的一处凹槽，试着拉动铁门。在场的三个人紧盯着这扇铁门，都不约而同地屏住了呼吸，似乎铁门的下方一股巨大的谜团即将揭晓。谁也不敢想象下一秒会发生什么，这扇铁门之下藏着的秘密或许将改写所有人的命运。沉重的铁门往旁边缓慢地滑动，露出了一个通道，洞内有光，微弱而昏黄，映着通往下面的石阶。石阶足有三四米高，虽然看不见洞内的情况，但是从石阶的高度来看，这应该是一个不小的空间。有光再一次说明了洞内极可能有人。 如果我一个人下去有点太冒险，但如果等市局的同事赶过来又不一定来得及。 孟昭正打算着下一步行动的时候，忽然听到了洞内隐隐约约传来声音，像是什么东西撞击石壁的声音。 下面有人，这种声音极有可能是这条暗道被发现之后，下面的人慌乱之中选择了转移和逃跑， 无论他们是打算带人质逃跑，还是选择杀人灭口之后自己逃跑，后果都不敢设想。打草惊蛇后再想抓住这群十恶不赦的混蛋，必定比这次还要难上一百倍。来不及等其他人了，必须赶紧下去。皮囊， 我是小曾， 我是张涛， 我是韩英帝。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皮囊》，本集就到这里，下集更精彩。